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死儿冤死要无家挣扎离回那北 山东， 李文北，李文北，红孩子开两块红的。 毕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三十一儿女，弟媳佳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听众闹声喧，彩光冰影皆斜动，夜色怪迷不一光。夫妻眉都打起爱的西山。姐妹们胆小真贤玉，却不见秋香美在卷，世人一到江开的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。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，秋香，我就刻上的讲他的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况，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走一步，要找得见。 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。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安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其实冰霜冷雨冷雨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外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妹都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羞涩情又吐不下。巧是有情那人，月老祖母说愿让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借与秋香姐姐配鸳鸯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今日是 莫不是